盗墓搜集，作者邪灵一把刀，播讲小龙哥。 第136章，呢一餐饭啊食得几晏，出咗阿林教授屋企已经系晚黑10点几钟。我同阿豆腐饮到醉醺醺咁返咗酒店，一路瞓到第日中午先起床。阿豆腐一路刷牙一边回想咁讲：啊，琴晚黑食饭嘅时候，嗰、那个老教授话听日出发，但系又冇讲俾我哋听话去边度啊。我諗咗一諗讲，佢话要出海，是靠近京城最近的渤海湾啩，估计听日应该是向渤海那边出发啩。豆腐又讲：啊，海里边都可以考古的咩？梗是可以啦，人类好早之前就开始航海了，航海的过程里边啲商船被啲风浪掩埋，咁沉船里边啲货物全部就留咗喺大海嘅深处。所以海底下边好多宝贝，而且呢两年嚟海底打捞已经成为咗趋势，又有啲咩出奇嘅啫？豆腐岌咗下头啊，继续刷牙，突然间又喷住啲泡沫咁，唔啱，你条僆仔今日嘅脑好似冇转过嚟啊！你谂谂啊，如果只系去打捞海底啲沉船咁，咁啊使乜叫我两个啫？就算是为了同我哋洗底，都唔使咁样咁明显做作啊，系嘛？豆腐咁一讲，我都觉得啱，心谂唔通今次唔系喺海底打捞，咁讲喺大海上边又点倒斗啊？我同阿豆腐一边喺度梳洗，一边喺度倾，都冇推测到啲咩有用嘅信息。咁就只能够见步行步先啦。由于装备呢都系林教授嗰边准备嘅，所以我同豆腐需要准备嘅嘢就唔系好多。咁打包一啲个人用品就得啦。当日收拾好之后，一日呢都喺个北京城里面乱咁走，逛咗王府井啊，食咗嗰边好食嘅嘢。咁各地嘅风味汇聚，我哋同阿豆腐嘅肚皮呢就胀到圆碌碌。揈呀揈呀咁先返返酒店。第二日我同阿林教授几个人就预先约定好集合嘅地点。同我哋推测嘅一样，呢一次出发点果然就係喺渤海湾一带，从北京揸车过嚟大概要6个几小时。呢、这个时候正係清晨，我哋一班人汇合，只见喺中考院后边嘅停车场里面停住一部银色嘅面包车，外边睇嚟就好唔起眼嘅。喺个车前边已经围住咗几个人，除咗顾文敏、林教授，其余人我哋都唔识。其实我哋对呢次行程就有啲唔系几睇好，因为后边仲有一大堆杂七杂八嘅事情未解决，而家半途中又要我出海办其他嘢，心里边就真系有啲唔舒服。但系唔知点解，在见到顾文敏之后，我心里面就突然间安静了下来。不单止是我，连豆腐也都松了口气。这个大约就可能是由于我们曾经同生共死培养出来的信任感吧。见到可靠的同伴，自然就会觉得安心。豆腐一高兴起上来就得意忘形了，又是在这里撩拐人家。 哎呀呀，顾大美女，哎呀，真系一日唔见啊，如隔三秋，哎呀，真系挂死你啊！我 讲啊讲啊，仲要走上前去拥抱顾文文，一见到啊大惊失色，讲：嘿，小豆，男女授受不亲哦。豆腐一抌脚，捻住把声，嗲声嗲气咁讲： 哎呀，真系黑人憎啊！我哋唔系好姊妹咩？ 我一听到成啖血就喷咗出嚟咁滞，唉，直接将豆腐一脚伸埋一边。除咗林教授同埋顾文敏之外，仲有一男一女嘅年轻人，寸步不离咁跟住林教授。睇个样，应该就系佢嘅学生啦。除此之外， 仲有两个人比较窄眼嘅，佢哋都系青一色嘅光头，睇起上嚟身强力壮，目光啊显到好警惕，或者就系林教授所讲嘅官道。我同阿豆腐到场嘅时候，大家就上咗车，由其中一个光头开车，一路就驶向咗角道。呢一阵间大家都系清醒嘅，唔似得前晚黑咁大家醉醺醺。豆腐啊，真系一个忍唔住口嘅人，即刻就抛出咗一堆问题嚟问： 啊，林教授啊，我哋出海系去边度嘅啫？唔通我哋今次系去打捞沉船咩？哎呀，先讲下，我啊真系有啲恐水症噶喎。 咁佢讲嘅都系实话嘅。谂翻嗰次喺格格与公主墓入边，三番四次咁俾水浸。豆腐早就一改以前鍾意游水嘅爱好，而家见到游泳池都兜路走。所以讲赌斗有风险，入行需谨慎，一个唔觉意就会留下心理永久创伤。林教授听到豆腐咁讲，即刻呵呵一笑，面上边嘅皱纹堆成咗一朵盛开嘅菊花。佢讲： 哎呀，放心啦，唔会等你哋落水嘅。我哋呢次唔系进行海底打捞，如果真系捞沉船，咁啊真系用唔到你哋嘅本事啦。 跟住佢又同我哋讲起咗呢一次出海嘅目的。我同豆腐听完，即时就擘大个口得个窿。豆腐更加讲： 林教授，你玩我哋啊？ 原来根据林教授讲，我哋呢次出海嘅目的地系靠近扶桑东南边嘅一座岛。呢一座岛呢，划分系属于扶桑嘅，不过嗰个系一个荒无人烟嘅偏僻小岛，咁啊冇人驻扎，所以亦都唔会担心俾人哋发现。咁你可能会问呢，赌斗挖蘑菇点解挖到去人哋扶桑嗰啲小岛上边㗎？林教授针对呢个问题呢，就同我哋讲咗一段嘅来历。听到我同阿豆腐只系觉得不可思议。咁大家就听落去啦。呢件事呢就系、是、要从秦朝嘅秦始皇开始讲起。秦始皇呢一个人就雄才大略，统一咗六国。秦朝喺个统治之下亦都国力昌盛。六国就扫咗啦。百姓亦都安居，接下嚟要做咩呢？咁当然佢就要坐稳自己嘅皇位，好好咁享受自己攞嚟嘅荣华富贵。但係人嘅生命都有死嘅时候㗎嘛，秦始皇心里面就唔平衡，觉得自己半世喺度打仗，而家安定落嚟就可能就快要死啦。咁辛苦打落嚟嘅江山亦都享受咗唔係几耐。唔得，我要多活几年，十几年、几百年，甚至长生不老。这个秦始皇就开始这么想。所以历史上边的秦始皇后期就开始迷信方士，炼丹服功，追求长生不老。那当时的秦王就养了很多的方士，方士之间呢就互相争斗取宠。其中一个叫做徐福的，就諗出一个海外求仙嘅新諗法。佢又同阿秦始皇讲，喺海外有一个蓬莱仙岛，上边系住有仙人嘅。啲仙人呢会炼制长生不老嘅仙丹，佢又愿意带人去海上求仙丹。秦始皇一听到咁样样能够长生不老，即刻应承啦。这个仙丹嘅事咁梗係假㗎啦。徐福就借住用呢个嚟打压其他嘅方士，佢呢就得到咗秦始皇嘅重用。徐福先后两次出海，皆因都系出于意外而无功而回。这个意外呢就佢自己话嘅。第一次出海失败返嚟，秦福嘅讲海外呢就有搞人，用呢啲歌声嚟迷惑人，人手唔够，冇办法追杀，所以就失败返嚟啦。第二次出海，秦始皇俾咗更加多嘅人佢， 咁梗係佢亦今次都係无功而返呢，因为海上边根本上就冇仙丹嘛。咁徐福今次呢又搵藉口啦，佢话啲狡人虽然俾佢哋击退啦，但係仙人就嫌弃我哋冇诚意喎，仙丹就唔俾，自然要用啲财富同埋啲童男童女去祭忌。秦始皇晚年啊就已经好驚死，疯狂咁痴迷仙道。正常一啲嘅人一听到徐福咁讲已经知道乱噏㗎啦。但係秦始皇听咗之后就好似揸住咗救命稻草咁。於是徐福又第三次出海。呢一次出海就规模浩大啦。船只浩浩荡荡二十几只，载满晒啲金银珠宝、谷物、牲畜、童男童女，仲有呢啲精壮劳力。结果一去就冇回头。秦始皇咁先知道自己俾人滚咗。咁呢个徐福带住呢啲咁样嘅财宝人员究竟去咗边呢？根据后嚟嘅史学家推测，佢当时应该係一路向东。东边呢咪就係魏寇囉。咁样一种推测话徐福带住呢啲人马驻扎咗喺东方嘅一片土地上边繁衍生息，嗰片土地后嚟就称为扶桑。豆腐听完即刻甩甩咳咳咁讲，咁讲扶桑人嘅祖先系中国人，嘿，我顶，我真系冇咁嘅孙。我即刻刮咗佢一嘢，拧转个头对阿林教授讲：教授，这个毕竟都是一个推测，冇话真凭实据嘅，这个唔可以乱咁噏噶噃，搞唔好扶桑同胞话我哋无耻噶噃。林教授讲：呢一种事有冇真凭实据就冇所谓啦，就算系假嘅，咁又点啫？就算系真嘅，又点啫？林教授嘅呢一句话就真系反问得啱啦。就算讲系真嘅，唔通我哋话，嘿，我哋系一家人啊，你哋嘅人系我嘅，你嘅土地亦都应该系我嘅咁咯。咁样讲有用咩？乜嘢用都冇。唔理呢个推测系唔系成立，系唔系事实，亦都系两千几年前嘅往事啦。而家就一啲都唔再重要。我话讲，你讲得冇错。咁既然系如此，我哋点解又要偷偷去扶桑边境个小岛呢？嗰度有啲咩嘢呢？林教授话讲，而家呢嗰边系属于扶桑嘅领土。我哋呢一次所以要去嗰个地方，系因为喺二十几年前，我哋曾经获得过一手嘅资料。呢一份嘅资料来历亦都说迷话长，总之呢就根据嗰手资料，我哋得到咗一个线索。据说徐福个墓就系喺嗰个小岛上边。顾文敏听到呢度，亦都岌咗下头，同我讲：我哋今次要揾嘅就系徐福个墓。我同豆腐即时面面相觑，一时都讲唔出话。求先林教授讲嘅嗰啲，我哋又真係当故事听呢，但係而家真係要去扶桑嗰度搵徐福墓，咁真係先唔好讲话有墓，万一真係搵咗出嚟，林教授求先所做嘅推断咁即係真嘅，咁唔通徐福真係东渡去咗扶桑，而家搵到佢个墓又有咩意义呢？总唔至于话咩揭发历史真相啩。林教授讲到呢度亦都再冇讲落去啦，似乎好似有啲攰，开始就闭目养神。架车有啲顿，坐喺里面冇几耐，个个都好似昏昏欲睡，大家亦都冇交谈。瞓咗一觉之后，到咗中午两点几，我哋嘅车就停喺咗渤海湾嘅旁边。呢个地方嘅海岸线成U型， 右边就是渤海湾码头，停靠住各种各类的船只。我哋开车向左，慢慢就远离咗码头之后，就去到咗一片冇人嘅地带。呢一边停泊嘅都系渔船，呢啲咁嘅出海嘅渔船呢，就平时同我哋河里边见嘅唔一样嘅。呢种船船身啊长30几米，一隻隻都系庞然大物。喺呢一堆庞然大物入边，有一隻袖珍型嘅船隻比较显眼，那个船呢就冇咁大，船头到船尾大概是20多米，虽然细但是睇上嚟好新，船头仲企住3个人添，其中2个是光头嘅，我一睇就明白啦，呢一部船八成就是我哋接落嚟要坐㗎啦，而上边嘅3个人应该亦都系我哋嘅同伙。果然带头的2个光头带住我哋向呢部船行过去，我哋亦都唔知道呢4个光头嘅名，于是就同阿豆腐静鸡鸡咁同佢哋编咗个编号就算啦，分别就系光头1号到光头4。呢4个人呢讲嘅嘢都唔多，但系佢哋嘅一举一动都好似经过训练咁嘅。